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14集，有惊无险。前面那个鬼面人收了铁爪，从腰间抽出一把长刀，寒光晃得庞玉嘴角直抽，拽住脖子上挂的那一串平安符。 哎呀，亏我亲哥娘每个都给我求了一道平安符呢，没想到没有一道是管用的呀，呀要没啦！ 歌清挡在四人跟前，在巷子里跟前面那个鬼面人打了起来，双方打了个不分上下。包岩又悄悄摸出了一个联络用的响箭，刚想扔，忽然就见后边那个鬼面人一闪身往上去，似乎是想越过歌清来杀他们。歌清哪里肯让，一刀虚晃就上来挡，但谁知眼前一空，对方竟然是虚晃。歌清一愣，暗道一声不好，但是等他反应过来，已经被下面一个鬼面人偷袭得手。他虽然往后一含胸，但胸前还是被刀锋扫到，就感觉前胸一凉，身后春花喊了起来： 小心呐！ 但歌清已经被那鬼面人一脚踹了过来，王琦和庞玉合力将他接住，包岩气得跳了起来： 你们多打手还耍剑招，卑鄙无耻！ 春华查看歌清的伤势，就见胸口的刀伤还好不深，但那一掌可能伤了内脏。歌清一张嘴，一口血吐出来。包岩上前一步挡住四人，一拍胸脯： 要杀先杀我，我爹是包青天，你们两个装神弄鬼的恶人，等着吃狗头铡吧，小爷在阎王殿里等你们。 这馒头又来了。 前边的鬼面人举刀就要砍，淳华赶紧撞开包岩，抽剑帮他挡，同时听到身后那鬼面人喊了一声： 慢着！ 那鬼面人一收招，刀就被淳华挡开了，往后退了一步，有些不解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鬼面人。那鬼面人看了包岩一眼，似乎是犹豫了一下，随后开口： 杀了那三个， 唯独不杀我，为什么？ 前边的鬼面人似乎对后边的言听计从，他回手又要挥刀，淳华被身后歌清一把拽到，歌清帮着又挡了一刀，但内力已经撑不住了，眼看着第二刀就要被砍到，身后庞玉和王琦奋力将他拉倒，包岩扑上前帮他挡，那意思要砍先砍我。淳华举着剑挡包岩，他好歹是将门之后，死书生后头没面子。只是啊，四人拽着歌清滚作一团，都想帮着挡一刀的时候，那一刀却没落下来。混乱中，那白衣鬼面人扑向众人的时候，突然一阵风过，瞬间一切仿佛凝固了一般。众人一闭眼，随后抬头一看，就见那鬼面人举着刀，僵硬着身子，一动也不能动。鬼面人的眼前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人，一手正抓着他脸上的面具，阻止他靠近身后几个少年。歌清迷迷糊糊的就看到一袭白衣还有一头银发正随着夜风轻轻地晃动，耳边庞玉和包岩高喊了一声： 天尊！ 大概两人也有些太激动了，这一嗓子震得歌清耳朵嗡嗡直响，又或者是流血多了些头晕目眩的感觉。天尊回过头看了看身后滚在一起相互准备挡刀的五人，微微地笑了笑： 哎呦，还挺讲义气的嘛。 这时巷子口的鬼面人一闪，已经跑了。 天尊，别让那个跑了！ 听到庞玉的话，天尊回头看了看，松开手，不理会那个已经不能动的鬼面人，走到巷子口两边望了望，随后回来了： 已经跑了。 哎， 什么人啊，好重的杀气，你们这里谁跟他有仇啊？ 人家好像杀你，是不是你以前不良的时候结下的仇怨？ 包岩斜着眼睛看庞玉，庞玉冤枉，想了想一把拽过王琦： 他貌似也想杀他。 王琦搔头， 也很不解，他就是最标准最传统的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书呆子，得罪过谁？天尊拍了拍还压着恶青的包岩和淳华， 他要被压死了。 两人一惊，赶紧爬起来。天尊点了恶青的穴道止血，恶青就看到天尊蹲下来，脸出现在眼前。 啊，好多年没见了，但是天尊一点都没变啊。 恶青就见天尊打量了一下自己，随后微微的笑了笑，拍拍他脑袋。 长这么大了。 歌青张了张嘴，随后头一歪，一脸幸福地昏过去了。包岩等人一惊，天尊摆了摆手， 没事，死不了。 唉，老神仙，您要是晚来一步，我们就死定了。 包岩边说边将联络用的响箭扔上了天。庞玉抱着胳膊瞧了瞧天尊，眯着眼睛问他， 老神仙，你是不是和我爹他们说好了？ 嗯，刚才在皇宫门口碰到了。 你去皇宫了？ 我刚到开封，陈星儿说你们来饮宴了，所以呢，我也来找赵真小朋友吃酒。嘿嘿。 赵真小朋友？ 那你怎么不早点出来？吓死人了，葛青也不用受伤了。 天尊摸了摸下巴，望着天。庞玉嘴角抽了抽， 你是不是迷路了？ 天尊继续望天，众人都无语。果然，天尊不是靠谱的选择。很快，展昭等人赶到了，公孙给歌青处理伤口，包拯等人听到事情经过也惊出一身汗来。有些后怕，都觉得拖大了，没想到连累歌青受伤。白玉堂瞧着天尊，小声嘀咕：“ 真行啊，皇宫到这儿就直走，打个弯还能迷路。” 很大一个弯儿。 白玉堂扶额，展昭则是去摘掉那个被天尊点了穴道的鬼面人的面具。众人瞧了瞧他样貌。众人凑过去一看，就见是个30来岁的男子，样子吗？怎么说呢？很平凡，很普通，以前从没见过，但是淳华和王琦却跳了起来。 怎么是你啊？ 认识？ 啊，他叫刘守开，不有钱刚刚被那个书院开除的。 被书院开除？这么大了还念太学？ 他只有20岁。 赵虎一挑眉，众人也重新打量了一下那鬼面人，怎么说呢，长得有些老啊，或者说眼神很老成，起码看着比天尊老很多。刘守开并不说话，皱着眉头看着众人，虽然被点着穴道无法动弹，但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倒是也看不出惧怕或者被认出来的尴尬。 他为什么被开除？做了什么违反太学规定的事儿？ 不是，其实不怪他，因为他爹贪赃枉法被贬了官，所以。 众人都暗暗皱眉，太学在建学之初的确是官学，只有7品以上官员的子嗣才可以参加，但是后来放开了一些，各地出类拔萃的学生就算家中无人做官也可以加入，但是必须身家清白，3代以内不得有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否则一律不予入学。官员被贬，子嗣被开除出太学的事情并不少见。众人都有些同情地看了看那刘守开，展昭解开他穴道，刘守开冷眼看着众人。 那个鬼面人是谁？ 刘守开没回答，只是冷笑了一声，看了看淳华和王琦两个人身上的太学学袍。 这件衣服，真叫人恶心。 众人都皱眉，太学的学生袍除了样式十分好看，用料也考究之外，关键还是荣誉的象征。所有念书人都以穿上太学学袍为荣，连很多大人都这么教育家里的小朋友，好好念书以后能上太学光耀门楣。刘守开作为曾经太学的学生，竟然说这套衣服恶心， 让众人有些费解，难道是因为不满被开除？一旁白玉堂看了刘守开一眼，似乎有什么疑惑，不过没多说。包大人让人将刘守开押回开封府，他要亲自审问，众人也不耽搁了，回开封府去。包岩好奇地跑到展昭身边：“ 展大哥，你们阴阳殿试了没？”“ 试过了，不过是骗人的。”“ 阴阳殿是什么？” 天尊好奇地凑上来，还没等白玉堂回答，淳华和王琦就跟天尊解释了起来。两人显然是对这位传说中的武林至尊非常崇拜，天尊仙人一样的样子可能也符合两个书呆子对江湖的各种幻想，于是两人跟两只小麻雀一样围着天尊转来转去，叽叽喳喳说不停。展昭见白玉堂一直不说话，就问他：“ 怎么了？ 不觉得刘守开的功夫太好了吗？”“ 不算太好吧。”“ 我不是说单纯的论功夫，江湖人里面的确不算特别好。” 白玉堂示意展昭看一下太学那几个学生。“ 太学的学业非常重，基本的时间都用来念书了，哪还有时间练功啊？刘守开的身手更像是江湖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